评论家们说，我写这个剧本有比较进步的思想在指导着我，我当时还不大领会，后来我才渐渐地懂得，无论写什么，一个作家总逃不脱时代精神的影响，或者是反映了时代精神，或者是反对时代精神，跟着时代前进的就是进步的。巴金对我说过，《雷雨》是一部不但可以演也可以读的作品，他的这句话是说中了我的本意的。我写这个戏确实不但想着看戏的观众，也是想着看不到演出的读者。 一个夏天的上午，在周宅的客厅里，左右侧各有一扇门，一个通向饭厅，而另一扇通向书房，而中间的门开着，隔着一层铁纱门。从纱门望出去，花园的树木绿茵茵的，听得见蝉叫声。右边有一个立柜，铺着一张黄桌布，触目的是一张旧照片，很不调和的和这些精致的东西放在一起。右边壁炉上有一只钟，墙上挂一幅油画，炉前有两把卷椅，中间靠走的玻璃柜里放满了古玩，柜前有一张小矮凳，左脚摆一张长沙发，上面放着三四个断制的厚垫子，沙发前的矮机上放着烟具等物，台中偏右有两个小沙发和圆桌，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，帷幔的颜色都是古色古香的，家具非常洁净，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，预热逼人，屋中很气闷，外面没有阳光，天色灰暗，是将要落暴雨的气氛。 妈，我要告诉您一件事。哦不，我跟您商量一件事。 你先说给我听听。 您不说我吗？ 不说，你说吧。 妈，我不不，我不说了。 为什么？ 我怕您生气。妈，我说了以后您还像以前那样喜欢我？ 傻孩子，妈永远是喜欢你的。 真的？ 真的。 妈，我喜欢一个人。 哦， 妈，你看你的神气好像说我不应该似的。 没有没有啊，啊，你说吧，那个女孩子是谁？ 她呀，她是世界上最，反正我认为她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女孩子。她心地单纯，她懂得活着的快乐，她知道同情，她明白劳动有意义。最好的，她不是小姐堆里娇生惯养出来的人。 嗯，冲啊，你说的不是四凤？ 是啊，妈，妈，我知道别人会笑话我，您不会不同情我的。 怎么，我的孩子？ 怎么，妈，您不愿意吗？您以为我做错了？ 不不，那倒不，我怕。像他这样的孩子不会给你幸福的。 不，妈，思慕是个聪明有感情的好孩子，并且他懂得我。 你不怕父亲不满意你吗？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 别人知道了说闲话呢。 那我更不放在心上。 嗯，这倒像我自己的孩子，不过我怕你走错了。第一，他总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，你要是喜欢他，他当然以为这是他的福气呀。 妈，你以为四凤他没有主张吗？ 冲儿，你把什么人都看得太高了。 不，妈，我觉得您这句话对他说是不合适的，他是最纯洁最有主张的好孩子。昨天我跟他求婚。 什么？求婚？你跟他求婚？ 不，妈，你不要笑啊，他拒绝我了，可是我很高兴，这样我觉得她更高贵了。她说她不愿意嫁给我。 哦，拒绝？她还拒绝你？ 妈，你以为她拒绝我是故意的虚伪啊？不，她说她心里另外有一个人。 她没说谁？ 我没有问，总不爱是常见的人或者是邻居。不过真的爱情啊，那是免不了波折的，我爱他，他会渐渐地明白我喜欢我的。 我的孩子，要娶也不能娶他。